听 FM，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汇华银行突然宣布要倒闭，亏损累累，已经开不下去了。奉天震动，有钱的人都害了怕了，纷纷向大帅反映。但张作霖虽然不通文墨，这人可不傻。张作霖一算计，他不能啊，这银行怎么能亏空这么大呢？从来没听说过呀，这里边有毛病，甭问，是个人侵吞了财产，背不住有假账，我非得查清楚不可。张作霖派了七波手下的人赶奔天津总行前去查账，结果这七拨人好几十号，谁也没查出毛病来。有没有毛病？有。但是银行的总经理姓叶，叫叶光，这家是个老滑头，这钱呢都被他们这个集团给侵吞了，做的假账，把银行这大笔大笔的钱存入外国银行，到那生利去，虚报假账，说这亏损了，企图蒙混张作霖。每次来查账的这叶光知道信儿之后，亲自到车站迎接，哎呦，住高级宾馆呐，上顿鱼翅，下顿海参，热情款待，金条小宝往兜里给你塞。你要在天津住的时间长了，起码还得给你送两名美女，谁查账谁发财。因此这些人回来见张作霖就说，查无实据，没找出毛病来，其实都得了好处了，那能查得出来吗？后来张作霖找钱老座，打算让他亲自出马赶奔天津查账。钱老座老了，大帅啊，我无能为力了，我向您推荐一个人，就是你给我介绍那个宝贝徒弟彭贤，他跟我一样，你叫他去没错。 张作霖点头，从27师把彭贤要上来，做了详细的交代，而且是绝对保密。你代表我去趟。彭贤领命，但怎么查没经验，当天又找到钱老座，师徒二人切磋研究，一直研究了两天，钱老座教给他应当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。彭贤牢记在心，第二天打车票就带了俩跟班的赶奔天津。谁都不知道，到天津下了车之后，偷偷住在一个小店房里，一切安排好了，彭贤赶奔天津警务处出示证件。警务处长叫呀，大帅府派来的，这是钦差一样，怎么事先都不知道信儿？但彭贤告诉他，不要声张，我到你这挂号没别的事儿，借给我一连弟兄全副武装保护我的安全，另外还有其他的用场。警务处点头答应，派了100多名武装警察归彭贤指挥。就这样，彭贤的是出其不意包围了汇华银行。打了里边，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，职员们正上班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全崩了。但是彭贤讲得好，谁不动谁也没事，你坐在这椅子上你就坐这儿，你在这屋办公你就在这屋，不准走动，不准交头接耳，准备查询，全给看上了。然后他又带着8个人到总经理室，把叶光给仨经理全堵屋里。叶光的脸当时都绿了，哎呀，五雷轰顶一般，心说好厉害这一招，事先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，我在奉天那些耳目也没给我打个招呼啊！哪知道张作霖是绝对保密，就几个亲信人知道，不然的话就得走方。结果把他们看住之后进行查账，那还查不出毛病来吗？那彭贤有两下子眼睛不揉沙子，啪啪啪啪啪把账目一查，清清如水，说吧怎么回事。仨经理吓得跪下了，知道隐瞒不了，诉说了实情。我在美国花旗银行存了多少钱，在日本银行存多少钱，在这朝鲜正金银行存多少钱，等等等都交代了。结果派人到弥合时确实有此事，彭贤立刻着手把这些款项提回来，把名头重新给更正了，把他们都捐起来，然后电告张作霖。张作霖大喜呀，这彭贤真是我的宝贝呀，立刻下令把叶光这仨经理拘禁，其他的人交代清楚，一网不咎，立功还受奖。从彭贤查手查账到枪毙这仨经理，也就是20天的光景，把他们处以死刑。而且张作霖把原来那七波查账的人按其情节分别予以处置，该关的关，该压的压。这件事当时都轰动了，没有不知道的。通过这件事，彭贤身价大高，张作霖格外重视，就委彭贤为东三省官银号的帮办。这帮办是副手，为什么不当总办呢？彭贤不干。彭贤说我不行，我德不高望不住，那哪行，我当个帮办就可以了。张作霖点头。到了1926年， 8月14日，彭贤这才接手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之职，那时就当了头了。不但这样，打军需处长钱老座死了之后，老张家私人的财产，你像张作霖的钱有的是，矿山呐、啊，铁路啊，园林呐、啊，园田呐、啊，山场啊，那简直数不过来，没个人给管理行吗？彭贤不但管理东三省官银号的事儿，还掌管着老张家的财产，成为三义堂的总办。当然了，彭贤跟当初那时候也不一样了，地位也高了，收入也多了，他也不傻呀，买房子置地，在辽阳、奉天、吉林一带广植财产，也成了巨富的大富翁啊。咱别的不说，彭贤在辽阳修了一处公馆，叫彭公馆。原来的时候从二道街要修到四道街，您说这公馆得有多大吧，跨过两道街去。而且彭贤要求这座公馆必须修得我称心如意才行，花老了钱了，破土这一动工，从各地请来的名师傅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啊，修得太阔气了。哎，刚修的三道街，正赶张作霖赶奔辽阳来视察，彭贤迎接大帅。张作霖一乐，我说兄弟，听说你有乔迁之喜呀，你修了一座公馆，修得挺漂亮，我看看去。哎，请大帅过目。张作霖到彭公馆转了一圈，一瞅，行啊，妈了巴子的，你这公馆修得比我那大帅府还强呢。张作霖是无意之中说了这么句话，但是彭贤送走张作霖之后就冒了汗了，心说这叫功高震主啊，大帅说那话什么意思，嫌我这公馆修得太漂亮压过大帅府去了，这可不行，这可不行啊，倒霉的棋手。马上他下令从二道街修到三道街拉倒，原来的计划推翻，后边的不修了。他怕张作霖挑理，尽管如此，那彭公馆的建筑在辽宁一带颇有名气，而至今这公馆还在，是辽阳市的博物馆。您从那门口转一转，您就知道当初是什么景象。这个彭贤以后呢，一直跟随着张作霖，在1928年6月3日，张作霖黄梧桐被炸的那个时候，彭贤呢也一直跟着张作霖身边。哎，就是被炸的那一天他没在，你说这有多巧吧。原计划张作霖从北京回到奉天，他跟黑龙江督军吴俊生两个人去迎接，偏赶彭贤的姑娘要结婚，彭贤请了假耽误一天，他没去，结果发生了黄梧桐炸车事件，吴俊生当场被炸死，张作霖身受重伤，抢救了一阵无效，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也死了，彭贤捡条命。但是呢，在处理张作霖事后这些事情，彭贤一直在场，他对日本鬼子这种做法是深恶痛绝，知道小日本的没安好心，大帅这一死，擎天柱折了，东三省危机啊， 怎么办呢？根据经验，他出了个主意。其实张作霖都死了，他找出一个人来，好像张作霖，头上绷着绷带，胳膊上也架着绷带，在大帅府寝室里一躺，还外头撂着帘儿，告诉厨房一日三餐照样做饭菜，告诉大夫一天天前来看病，也给诊脉，也给开药方，而且还报道大帅的病情，就演了这么一出戏，就把日本鬼子连那谍报机关都给瞒哄过去了。张作霖从被炸之后的20来天，日本人摸不清细笔，就不知道这张作霖是死了是没死，一直等着少帅张学良从北京赶回来给大帅发丧，这才正式发表补告。后来到彭显老了，918事变之后，日本军国主义一心要独吞满蒙，这样从天津把傀儡皇帝溥仪给接到长春，先成立了伪满洲国，让溥仪做了执政，而后又做了康德皇帝。这傀儡皇上手下不得组织内阁吗？由张景惠组阁，张景惠就发现了这彭显非是等闲之辈，想把他请出来担任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的总裁，但彭显是坚持不受。怎么办呢？张景惠命人把这银行总裁的工资月月给送到辽阳，你就不上班也给你钱，挂名也行。彭显是严辞拒绝，把送钱的于春汉、于德臣给骂了个狗血喷头，给我拿回去。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这什么钱？我能花吗？赶紧给我拿走，要命有一条，叫我当亡国奴，没门。于崇汉没办法，把这钱又拿回去了。后来张景惠一直未能如愿啊。后来彭显全家人搬到北京去住，一直活到1959年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就病死在北京。这就是彭显以往的经过。在彭显晚年的时候，还在自己的家乡东高台子村花钱设立了一所小学，叫向平小学，后来变为向平中学，高达18个班，凡是上这个学校就读的全都免费，如果学习出众者，你留学呀、念大学呀，所有的花费都由彭显解囊相助。同时呢，在沈阳一带他开了不少的粥厂，冬舍棉，夏舍丹，2、8月开粥厂，给红十字会还捐献了不少东西，比如房子、地呀，等等等，数不胜数了。所以彭显也称得起有民族气节的人，尽管他跟那些军阀在一起打交道，他本身也得过不少外快，但是比较起来不能说是个坏人。翻回头咱们说张作霖，当时没找着彭显 张作霖急得还大哭了一场啊。后来孙烈臣就劝队长啊，算了吧，人各有志，将来呢咱们想方设法再找他。张作霖一听也只好如此了，不能因为一个彭贤耽误大事啊。自从他回到赵家庙，仍然加紧操练保险队，预防清兵的突然袭击。这一天他正跟弟兄们在队部里商量事情，有个报事的进来，找吉金存砍抄袭，说有位故人前来拜望。两人站起来了，跟张作霖请了假，他们俩出去了。能有半个小时吧，这二位又回来了。队长，有件事跟你商议。二位哥哥有话说吧。你猜谁找我们来了？谁呀？嗨呀，当初的好朋友啊，姓黄，叫黄世耀，是冯林阁手下的传令长，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呢，他来了。嚯，冯林阁的人来干什么？嗨，别提了，他呀是痛哭流涕啊，跟冯林阁闹翻了。这冯林阁这个东西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纯粹是头狼。黄世耀对他忠心耿耿，结果一脚踢开，打得遍体是伤啊。哎呀，那事儿多了。本来黄世耀在这路过，因为我们哥们处的不错，所以到这看看我们俩，人家还准备要走呢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张作霖是讲义气交朋友的人，哪能不出去看看？一瞅这黄世耀三十来岁，大个，黄白镜子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微微留了两撇小胡，显得很精神，一瞅就是个军人的骨架，但穿着一身便装，这脸上的气色也相当难看，好像大病初愈。这还不说，旁边还拴着一匹马，张作霖一眼就看中这匹马了，太漂亮，浑身上下雪花白，那白的都冒光都跟那白软缎相似。这还不说，这匹马的耳朵边儿、鼻子圈儿、尾巴根儿，那旗翠上的长的都是小红毛，白马配上几撮小红毛，显得色彩分明啊。张作霖当过兽医，对马相方面相当有研究，因此一大眼儿就知道宝马良驹。就这匹马跑一天两头见太阳，什么叫日走一千夜走八百，不费吹灰之力。身为武将的有几个不爱马的？因此张作霖围着马转了几圈是赞不绝口。接待黄世耀进了队部，张作霖是盛情款待呀。一问黄世耀，所说跟吉金村砍抄袭说的一样，不过比那还详细。就像黄世耀是咬牙切齿啊，张队长，我知道你跟我们当家的冯林阁素来就不和，当然不怪您，全怪他，但是吃着谁得向着谁，我是他手下的传令官，我能不向着他吗？明知他做的不对，咱也不敢言语，现在我没有顾忌了，他不是个人，他是禽兽。我不是翻小肠，我13岁跟着他，

还在等什么？抓紧参加吧！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"微蓝北京"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